第一天为了在这里能获得最大的收获，你必须非常努力的、有耐心的，而且持续的用功。唯有自己精进用功，才能在这里得到最好的成果。你必须非常努力，每天从早上四点或四点半，一直到晚上九点或九点半，要持续不断的用功。当然，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半的开示。要了解，这些开示不是为了某种知识上的满足，而是为了让你了解这个修行的方法是什么，以及如何来用功。如果不了解这个修行的方法，虽然你还是可以非常精进、努力的用功，但是方法可能不正确。如果方法不正确，你就不能期望会有好的成果，不能得到每个正确用功的人所得到的好结果。因此，每天晚上的开示是为了让你了解这个修行方法要如何练习，然后照着去练习。你已经开始观察呼吸了，观察入息和出息，让入息自自然然的进来，让出息自自然然的出去。这不是一种呼吸的运动，你不需要控制呼吸，也不用调整呼吸，这种方法不是调息，因此不用调整呼吸。每一种方法都有它独特的长处和特点，今天在这儿必须给这个方法一个公平的机会，你要用完全公正的态度来试验这个方法。你必须了解这个方法的特点特长，然后确实的按照这个方法要你用功的方式去修行。因此，不要试着调整呼吸，让呼吸顺其自然。如果是深的呼吸，你觉知它是深的呼吸；如果是浅的呼吸，你觉知它是浅的呼吸。如果呼吸经过你的左鼻孔，你觉知它正经过左鼻孔。如果呼吸经过右鼻孔，你觉知它正经过右鼻孔。如果同时经过两个鼻孔，你也觉知到呼吸是同时经过两个鼻孔，就这样，如此而已。不要干扰自然呼吸的流动，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所扮演的角色只是观察，就只是如实的观察实相本来的样子，而不是你所想要的样子。这就是这个方法的特点。你以如实观察呼吸开始用功，观察单纯的呼吸，仅仅是呼吸，除了呼吸以外没有别的了。今天对你们而言是非常困难的一天，总是有人抱怨，不是腰酸背痛就是头痛，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这是自然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你的身和心已经是你的习性的囚犯，现在你所做的事正好违反他们的习性，因此他们当然开始反抗，这个身体开始抗拒，我不喜欢这样，心也开始抗拒，我不喜欢这样，因此你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这是自然的，这只是原因之一，一个小小的原因。你会不舒服的主要原因是这个方法本身，因为当你确实的按照这个方法修行时，也就是当你开始只是观察呼吸，单纯的呼吸，除了呼吸以外没有别的了，这时候所有的困难不舒服就开始自动的显现出来。不要掺杂持诵的方式，不要掺杂观想的方式，就只是观察呼吸，单纯的呼吸。为什么呢？这其中必定有某些站得住脚的理由，某些确实的理由。想要了解其中的道理，首先应该明白，什么是这个修行方法的最终目标呢？什么是我们的目的呢？如果修行的最终目标只是要让这个喋喋不休的心，这个心猿意马的心安静下来，变得专注，当我们谈到内观这个修行方法时， 让心静下来，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标。专注并不是内观修行的最终目标。最终的目标是要净化这个心，不但要净化心的表层，而且要净化心的最深层，心的最根部，要改变心的行为模式，这个始终激动焦躁不安的行为模式。生活中不如意的不顺心的事情不断的发生，我们的心就开始打结，紧张起来，开始产生负面的情绪。生活中期望的事没有发生，而某些障碍却产生了，我们的心又开始打结，变得紧张不安，开始产生不尽的烦恼，像生气、嗔恨、恶意、敌意等等，心不断的打结，一直在打结。我们的心已经打了无数的结，给自己制造了无数的难题和紧张的情绪，因此整个身体和心理结构都变得如此的紧张。在表面上，有时候你可能会试着让自己疏解，让你的身和心疏解，虽然这也有用，也有帮助，但是你从来不知道在心的最深层仍不断地在打结，不断地产生不尽的烦恼，所以还是不断地有紧张不安的情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痛苦的原因。然而要如何解脱这个痛苦呢？这个修行方法帮助你进入你的身心实相，实际体验身心结构的实相，也就是说它可以帮助你从经验上了解到你是如何开始产生并且增长不尽的烦恼。你从何处产生不尽烦恼并且不断的增长呢？因为你不了解内心深处发生了什么事，由于这种对内心深处的无知无明，虽然你不想要痛苦，但你还是在受苦，虽然你不想增长痛苦，但你还是不断的在增长痛苦，这已经成为你的习性模式了。你必须进入痛苦的根源，唯有如此你才能摆脱这种习性的模式。这个修行方法会帮助你的。所有过去的先圣先贤都曾说过，要了解你自己，要了解你自己。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圣贤，是因为他们了解自己。他们透过探究自己的内在实相而了解自己。要了解你自己，不可以仅仅限于知识上，这样是没有用的。要实际的去了解你自己，也就是说要从经验上了解我们称之为我、我、我的这个身和心的结构。身心两者的结合就是我吗？我们认同这个身体结构和心理结构为我、我，然后对它产生了强烈的执着，而造成了无边的痛苦。当你认同身心并对它产生执着时，你就开始紧张不安，你就开始打心结，就开始产生痛苦了。仅仅在知心上接受，或感情上因为觉悟的人如此说而接受，并没有用。你必须实际探究你整个身心的实相，必须从表面的层次及粗重的层次不断地深入到更微细、更微细、最微细的层次。这个修行方法会帮助你在经验的层面上探究你整个身心的实相。如果有人想要从经验上去体验实相，那么他必须在自己的身体上用功，而不是以外在的对象来用功。这个修行方法会帮助你探究整个身体的实相。呼吸，单纯的呼吸，如实的观察呼吸，将成为你探究实相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内观修行方法是要你在普遍的实相上面用功。当一个人产生负面的情绪，像生气、恶意、激情、恐惧、自私等等负面的情绪，他就变得紧张，变得痛苦。这情况适用于每一个人。生气就是生气，而由于负面心态 所产生的痛苦，人类的痛苦、烦恼是共通的，而处理烦恼的方法也必须能共通使用的。内观修行方法的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在这条正道上，你所踏出的每一步，你都必须与实相同在，与当下你所经验到的实相同在。像这样，分分秒秒，时时刻刻，不论你的身心呈现出什么样的实相，只要是关于身、关于心的实相，你都只是观察着它，持续地观察着它。实相是普遍的，这个方法适用于每一个人，你可以运用它达到最终的目标。任何不是你自己亲身经验的真理，对你而言就不是真理。由觉悟者所经验的真理，不管是佛陀、耶稣基督，或是穆罕默德所经验的真理，都是他们自己的真理，而不是你的。当你达到他们的境界，而亲自体验同样的真理时，才是你的真理，否则就不是。因此，要从直接体验下手，时时刻刻体验自身的实相。如果它是深的呼吸，知道是深的呼吸；如果是浅的呼吸，知道是浅的呼吸。这是一个普遍的对象，入席和出席，这是一种普遍的对象。如果你不断地在普遍的实相中用功，就能引导你从表面的实相进入到究竟的实相。待在这里的十天当中，你会发现一天接着一天，内观修行方法引导你从非常坚韧粗重的表面实相，不断地穿刺穿透，不断地分离剖析分解消融，你不断地深入到微细更微细的实相。一天又一天，你将从粗重的实相逐渐地深入到微细更微细的实相。当然，这个修行方法能够引导你实际地经验到最微细的实相，关于身、关于心、关于心念的最微细的实相。然后总有一天，你会探究到整个身心的领域，你会穿越这个领域而经验到超越身心范围的境界。这种究竟的实相的境界是无法以文字形容的，它是必须实际去经验去体证，它是必须实际去经验去见证的。这整个过程就是让你体验自身的实相，也就是圣贤所说的了解你自己的过程。当经验到自身的实相时，你就开始了解了普遍通用的自然法则。那么了解你自己的过程就变成了解普遍自然法则的过程。这个普遍的法则适用于每一个人、每件事物。每当我们一违反了这个法则，这个普遍通用的法则就会惩罚我们。任何人只要违反了这个法则，此时此地就会得到惩罚。而当我们与法则同在，当我们遵循自然的法则而生活时，这个法则就开始回馈我们。当你探究自身的实相，也就是探究关于身、关于心、关于身心两者互动的实相时，这些事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当你不断地观察实相，依照这个修行方法所要求的方式修行，正确地观察实相，而不掺杂其他的技巧，每件事情都会变得非常的清楚。这种自然现象，这整个法则会开始显现，这个普遍的法则会变得很清楚，变得如此的清楚，你很容易能与这个法则同在，遵循法则而生活，那么你的人生就会充满了快乐、安详、和谐，而且不只是在心的表层，而是整个生命，整个身心两者都会充满了安详、和谐与快乐。这就是内观修行的目的，但并不是说在课程内你就可以达到最终的目标。你可以在十天内领会到修行的方法，要如何修行，如何探究你自身当中的实相，而不掺杂其他的对象。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从呼吸这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来开始用功。如果你在观察呼吸的同时掺杂了持诵或是观想，心会很容易专注，但是掺杂持诵或是观想方式来专注时，你就会忘掉整个呼吸这个工具。所以你的心变得专注了，同时你也在心的表层经验到安详，但是因为你遗漏了呼吸这个重要的工具，所以整个探究实相的过程，从表层实相探究到深层实相的整个过程也跟着遗漏了。单纯的观察呼吸是帮助你进入更深层实相的一个关键性的重要工具。因此，在这个阶段，不要遗漏了呼吸这个工具。过几天，你会学到用其他的工具来帮助你更深入实相。但是，现在呼吸对你而言非常的重要，单纯的呼吸只是呼吸。如果你想要探究你自身的实相，但是你如何知道你身体的实相呢？你可能会参阅生理学或是解剖学的书籍，翻阅这种或是那种的解剖图，这样并不意味着你就能懂得这个身体，因为你并不是从经验上了解你的身体，这只是一种知识上的了解。在经验的层面上，你对身体的了解非常有限。你知道某些外在的器官，像四肢、眼睛等等，它们是如何运作、如何作用的。它们是按照你的需求、欲望和命令而动作的。比如说，你要你的眼睛张开，它们就会张开；要闭上眼睛，它们就会闭上。你要你的手举起来，要你的腿移动等等。不管它们要做什么，这四肢和外在的器官都会按照你的需求来动作。但是关于内在的器官呢，比如说像心脏、肺、肾脏、肝脏等等的内在器官，他们不会按照你的需求、你的欲望和命令来动作的。你命令你的心脏停止跳动，它是不会停止的。如果你说我要你慢下来，它也不会慢下来的。如果你要它快，它也不会快，你是无法控制的。现在先不谈这些大的内在器官，我们来看看这整个身体、肉体的结构。它是由无数的粒子、次原子微粒所构成的，而每一个粒子都有某些活动，每一刹那都不断地在发生变化。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经验过这些现象，所以你无法了解。这整个修行的方法就是要帮助你去经验这些现象，但是你仍然无法控制它们，它们只是不断的自然的发生。在表面上、外在的层次上，关于这个身体结构的某些事情，不管是能够自主或是不由自主的发生，你都能够清楚。但是对于内在那些不能自主不断的发生的事物，你却完全的不了解，它们只是不断的发生，你完全无法控制它们。觉悟者发现了一个能帮助你经验到内在实相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呼吸。例如某个人生活在河的此岸，或多或少知道此岸的实际情况，但完全不知道彼岸的事情。另一个人曾经越过了这条河到对岸，然后回到此岸来说，河的对岸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某人听到之后也很想要享受亲自见见对岸的风光，但他只是坐在此岸的岸边，河长含着泪水用沙哑的声音开始祈祷呐喊：哦，河的彼岸啊，请你过来吧，请你过来吧，我很想看看你，我要享有你的风光，请你过来吧。这个人即使一辈子不断的哀求，事情也不可能实现。要亲见彼岸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离开此岸，越过河流到对岸去，就这么简单。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座连接此岸和彼岸的桥梁，越过桥梁我们就能亲正亲见彼岸， 而呼吸就像这座桥梁，呼吸连接了身体结构当中的两个领域，这个你已知的领域和那个自然的发生却不了解的领域。呼吸同时包含了身体上自主和不自主的两种活动。如果你想要刻意的深呼吸，你可以做得到。如果你想要浅的呼吸，也可以做得到。甚至如果你想要停止呼吸半分钟，你也可以做得到。然而当你不去管呼吸的时候，你不对它控制或是命令它时，它也会自然的一进一出的呼吸。因此呼吸本身就包含了自主和不自主的两种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借着呼吸这种工具，你就能够到达彼岸，到达身体结构中未知的彼岸，而这也就是你已经开始在做的。在这十天当中，将会有更多跟你身体结构相关的实相会自动的呈现出来，你要经验过后才接受，而不是因为你的老师如此说，不是因为某个经典如此说，也不是因为觉悟者佛陀如此说而接受，你要自己亲身体验。呼吸会帮助你探究身体结构的实相，而你也会了解到呼吸也同时帮助你探究内心的领域。刚开始呼吸看起来只是一种身体上的作用，只是气息的一进一出，但很快的你会体会到呼吸也和心有密切的关系，它和心的负面情绪、不尽烦恼有着密切的关系。你练习观呼吸时，就体会到当你开始卷入任何不尽的烦恼，像是生气，呼吸会变得较快，而当这个不尽的烦恼消失之后，呼吸又恢复了正常。因此呼吸跟你的心和心中的不尽烦恼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事实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你要深入到你问题的根源，也就是你烦恼的根源，呼吸会帮助你在心理上深入到你问题的根源，深入到你不尽烦恼升起的根源，它也会帮助你探究关于你的内心的实相。在身体的层面上，今天一整天你只是不断地观察呼吸的进出，气息吸进来又呼出去，不管它是经过左鼻孔、经过右鼻孔，或是同时经过两个鼻孔，是深的呼吸、浅的呼吸，或者任何一种呼吸，你只是观察着它。这就是你对你自身实相的观察。今天晚上和明天一整天的时间，你会经验到身体结构上比较微细、较深入一点的实相。这些实相是一直都存在的，只是你从来都没有经验过它们，而现在你会开始经验到这些实相了。要了解，现在这个阶段是要在小范围上探究，你必须探究这个小范围当中的实相。这个以上嘴唇为底，包含了整个鼻孔的小范围，你必须不断地将注意力集中在鼻孔的入口处和整个鼻孔的内部，你必须对通过这个范围的气息保持觉知，因为这是一个小范围，因此你专注在一个较小的范围时，你的心也就会变得越来越敏锐、越来越微细、越来越敏感，你开始能感觉到更微细的实相了。而如果你以较大的范围来用功，你的心就不容易变得敏锐，这也就是佛陀要你在一个小范围上用功的原因。再过一两天之后，你要缩小这个范围，对你所觉知的范围越缩小，你的心就会变得越敏锐，而心变得越敏锐，你就能够感觉到更微细的实相。今天晚上和明天，你将会开始感觉到，或者甚至在今天，你就已经开始感觉到呼吸的接触。呼吸时气息进入的接触和气息出去的接触，并不需要去感觉这个范围中每一点的接触，你只要感觉在鼻孔内部、鼻孔外部 或者是在鼻孔以下上嘴唇以上的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地方和呼吸的接触。在这个限定的范围内的任何地方，你感觉到气息的接触，就只是觉知它。你只是保持觉知而不做其他的事。这整个方法就是觉知，只是保持觉知。如果你感觉到气息的接触，就觉知气息的接触。如果你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接触，也就觉知没有任何的接触。你只是觉知气息的出入，并且特别注意气息的接触。然后到了后天，你会发现到你已经开始感觉到更微细的实相，接着到后天又更微细的实相。像这样，你会从初重的实相逐渐的感觉到更微细更微细最微细的实相，关于身心的实相。今天没有人要你观察你的心，但是在无意当中，你已经开始观察你的心了。你已经注意到，我有什么样的一颗心呢？你应该观察呼吸的，但是你几乎只观察了一两次呼吸，心就跑掉了。心跑掉别的地方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察觉到，哦，心跑开了，我现在应该观察我的呼吸。心又回到呼吸上，观察一两个呼吸之后，心又跑开了。你知道之后，又把它拉回来。像这样，你发现到你的心不断地跑开，不断地打妄想。对于这个妄想纷飞的心，你感到非常的激动。我有什么样的一颗心呢？它甚至于无法做只是观察呼吸这么简单的工作。不用做别的，呼吸一直都存在着。你所要做的只是去观察它，并不是要你去调息。呼吸一直都存在着，它持续的发生，就像你坐在河岸边，河水不断的在流动，而你所要做的只是去观察它。你的心甚至于无法做这么简单的工作，你觉得非常的失望，开始焦躁不安，你感到愤怒。哦，不不，如果你这样子就违背了这个修行的方法，这是你的心的习性反应。不如意的事发生，你以焦躁不安、愤怒等负面的情绪来反应，这就是你一向在做的事。现在你想要你的心专注，而你发现到无法专注，因此你就升起的习性反应了。哦，不行不行，这个修行方法是要你只是接受事实，接受心跑掉了的事实。在当下，这个心已经跑掉了，微笑的接受这个事实，心跑掉了，呼吸还是在这儿，只要回到呼吸上，只要回来继续观察呼吸就好了。然后很快的你就发现到，只要你接受心跑掉了的事实，你根本不用再把心拉回到呼吸上，它自己就会回来，它会自动的回到呼吸上。你只是接受这个事实，心跑掉了，这就够了，心会自己回到呼吸上。